尴尬。 我就跟你讲 很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 尴尬， 这东西，这东西 我 我他妈要剪 这 精 个 华。 介绍很。 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TDBO，那今天是我们第一集的 Podcast 节目，那他妈的很尴尬，但没关系。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聊，就是小时候的动画或是卡通。我指的卡通不是指日本的卡通，日本没有卡通，我指的是像小时候大家都看过 Cartoon 你才 Network，Cartoon。 卡通哎，干！ 卡通啊，而且是白的， Cartoon 难怪他们说鲜奶很好喝哎。 我要讲什么阿土伯吗？ 不是不是阿土伯，卡那怎么念呢？卡 卡是 never 啊 Cartoon Network，Cartoon ，you never， Network，Cartoon Network，All right，Cartoon，Cartoon， never 好不重要，反正就是类似那种什么胆小狗英雄那样子的美式作品，对不对？我把它定位在卡通，它的英文应该也是卡通没有错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那我是永杰， 我是之家，我是那个大佐， 我是巨棒矫正器大同， 频道直接下架。 啊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魔法老师，对， 哦，那什么？ 就是魔法老师啊！你们没看过魔法老师吗？ 我明明有 你是 知道。 说哈利波特那一种吗？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但差不多，两个都有拿 好 棒 无聊。 黑魔法防御 所以 学， 拿棒子都算魔法老师的，对。 内 嗯， 部， 那 人 那 内部。 我整个 B 站里面有一堆一旁的魔法老师。 你的东西比魔杖还好用， 喂， 降魔杵， 他还可以制造出新的魔法师。 到底在讲啥话？哎，喂喂，啊，魔法老师就是 拿着棒， 哈 不是， 利波特吗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魔法老师是赤松健老师的作 内 品。 部。 魔法老师是赤松健老师的作品。赤松健老师，我觉得很多人 赤 都 松健， 赤松健，对，赤松健， 赤松吗？ 赤松，好，赤松健老师的作品。那他 李 的， 松， 我看见他太远了吧？我觉得我已经有点过分了。 没有没有，赤松健老师就是他，就是很有名的那个《春心房东俏房客》的作家，对，也算是。我觉得在那个时代，他算是开了一个先例，就是对于后宫漫、后宫番这种东西的一个先驱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先 那你 驱。 为什么不讲《春间房东俏房客》，要讲《魔法老师》 因为 内 我 部？ 他妈的没看啊 没有，我要讲内部啊！ 我不在讲，《春心房东俏房客》里面顶多加起来不到60个吧，要5、6个而已。 对，五六个而已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魔法老师有几个？有50个。对， 你说《哈利波特》吗？ 嗯，这我不知道。 太多了吧？ 太多老师 太熟了， 敢在否定我病书啊？ 靠腰 输定了好吗？ All 太 right， 惨了。 那连皮亚都没有的人，怎么他连眼睛都出问题了？是不是？连对手数量都没办法判断了吗？ 你们讲的是同一个作品吗？ 那我不太一样哦。他们讲的是 Harry Potter。 所以他的反派有鼻子吗？ 应该有吧？等一下， 刚才讲还有反派吗？ 想了一下， 那你看的一定是盗版的。 刚才你念 啊，这边讲一下，我刚刚稍微开玩，我刚刚说要讲浮夸一点，不是50个人，是31个人。对，那 哦， 三十一个 人 人， 数都弄错了， 对，人数 几 弄 班是 错。 差生你。 三十一个人，那对，那这部。东西为什么会让我印象很深刻？就是不是他一打30个人，哦，是因为男主角只有 30个人打他一个， 男 太惨了 男 吧！ 主角， 太 好了， 男主角只有10岁，对， 男主角只有10岁， 对， 那虚岁 哦， 那 就是虚岁10岁， 所以他不是中，他不是东方人， 他是英国人，对。主角的名字叫 我 做涅吉·史普林菲尔德，对，虚岁十 关系有什 岁。 么关系？ 内部， 伊斯内普菲尔德， 涅吉·史普林菲尔德， Mr. 大塔， 对，然后他那他的目标的话是他是在那个英国的他们的一个虚构环境下，就是他是在英国的一间魔法学校学习魔法，并以第一名毕业。然后呢，目标是希望跟他爸爸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。 有毕业吗？ 有毕业啊，第一名毕业好吗？第一名毕业 ，OK， 这个设定集自己补充一下。然后的目标呢是成为跟他爸爸一样伟大的魔法师，对。然后他毕业的修业课程是 要讲那么细哦、喔喔 啊，没有，就是我先稍微、 啊，那我也要介绍说胆小狗英雄是谁生的吗？那莫莉尔 胆、哦、小狗英雄这个东西，我晚点跟你讨论。对，这不重点，先让我把这讲完。嗯 ，OK。 不是啊，我真的没有记那么深、欸、那我先要开始查资料了。 对，你先开始查资料，把它看你的打开你的维基百科。对 ，OK 。好，那为什么他这样子一个小朋友会到？就是会来当老师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的修业课程是 a teaching in Japan， 就是你必须指派到日本去当实习老师。对，那是在日本崎玉县的麻烦良学院担任实习老师。然后他被分配到的是女子中学，对，有31个人的问题班级，就是二年 A 班担任班导师。那所有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些女孩子发生的，对，各式各样的女孩子。那我个人是。蛮推荐这部片的，讲实话，至少他在小时候满足了我小小的幻想。对，然后他 31吗？ 不好说。 什么样的幻想？ 这就是点点我之后为什么会蛮想当老师。 我教你， 我也想要，你也想要，我很大、啊。 我忍 一下， 我忍。 哎、欸，不过说真的，这个好像。设定都这样哎、欸，就是有魔法那种背景的漫画、动画之类的，然后都是有一个试炼，对不对？成年礼，像小时候爱看那个宫崎骏的《宅急便魔少年奇奇》啊， 对对， 他也是 成年， 他也是出去一个，也、欸、就去试炼吧。 对对对，一个试炼， 对， 一个 test。 他知道我也知道有一个、欸，那个啊，我上次看到塞德克巴莱也有啊。 那好巧，不一样吧？ 对啊，塞德克巴莱有魔法，是不是？ 成年哎，哎，我这也算吧。 塞德克巴莱有祖灵啊，干你有吗？你 瞧不起我们 小龙 门？ 没有没有，真的要讲原住民这种事情， 跟那些日本人干吗？啊？ 没有， 靠 真的 法术啊，法术与科技并行啊。 哦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。 对对对， 到底在讲啊？OK， 好。 我只是突然想到 的。哦，好 ，OK。反正这就是算是在那个时候蛮特别的一部动画，就是毕竟同时其实什么七龙珠啊、干嘛什么什么东西之类的，但在那个时候却有一部动画是关于在讲说， 没有吧？同一时期是七龙珠， 那同一时期不是七龙珠？ 时空背景 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在那个时候小时候的时候，其实那你们也知道，以前的电视以前没有网络啊，网络没那么发达嘛。所以你看动画什么之类的，一定都是从电视重播的吧？你告诉我，他妈的未插那个什么东西的，每天有事没事就在播《七龙珠》，是不是？他播了十年还在播《七龙珠》，永远的31台，他妈！ 我喜欢卫视中文台啦，因为他外输内乱。 本还有这个部分吗？ 对。然后这部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是在 NMX 看到的。NMX， 那其实这部我其实蛮纠结，就是我到底是要讲这部呢，还是要讲飞轮少年？对，但我觉得相较之下，魔法老师对我的印象比较深刻一点。那他也是我看了这么多动画，魔导师又有31个香香的妹子，每一个个性又不一样，有吸血鬼，有兽耳娘，可以满足你该有的想象。 哥哥陪我玩兽耳娘翻吧。 这个不是，我靠！直接勾起我心理阴影，我天！ 大哥哥系列， 那稍微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关于本作的男主角， 哈利波特吗？ 不是哈利波特，是捏吉，不要再哈利波特了。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去去武器走哦，也没有该死的马粪。OK， 那其实他这个主角呢，就。比较王道一点啊，就是标准的，就是你可能有些什么隐藏能力干嘛什么之类，他们都会设定那种很牛逼的背景哦，比如说什么谁是谁是谁转世啊，谁或谁的儿子这样。那我们这座的主角也是跟类似这样的主题没有相差太远，他爸是一个很屌的 魔法师，然后他的个性是非常成熟，然后有孩子气，但如果被戏弄的话，就会造成魔力暴走失控的状况。 然后他头上是不是有伤痕？用刘海盖住？ 这个我是不知道，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住 在，有啦，一定有， 我也不确定住在阁楼下啦。对， 干的一定有了，一定有，他妈的！ 解释一下什么叫成熟的孩子气啊？ 嗯，就是同时具有成熟跟孩子气的性格，就是平常的时候很成熟，然后 他已经精神分裂了。 这 才不是给小朋友看的动画， 这打三十不分不解的东西。 隐身术，嗯，什么东西？那 whenever 就是 我们叫做成熟又孩子气。 对，我其实我也，那就是他是这样写、啊。 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间站起来啊！现在轮到某某某来做我们这次的专题报告。好，那大家好，我是某某某。那我们今天这个专题报告呢，我就想这样做。 转手为攻，就是 转手为攻，哎， 转手为攻， 对。 我就不管你们这些人。以上是我的报告，谢谢。 对， 你只是有礼貌而已啊。 你的报告是你变我了一个孩子。 成熟又孩子气，到底是这个要怎么 考？ 那怎么表现啊？谁考哦？ 好 ，OK， 那接下来就要讲一些，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他。为什么我会说他算是开启了就是后宫番的一些先驱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，就是他打喷嚏的时候呢，会使用一个招数，就是被动技，叫做风花武装解除的魔法失控，然后让周围就是刮起。 是真正的打喷嚏，还是说 就是打喷嚏？真正的打喷嚏，不小心打喷嚏的话。它会造成魔法失控，然后这招叫做风花武装解除。那它的效用就是呢，在周围刮起一阵怪风，主要的效果就是掀起女性的裙子，然后吹飞女性的衣物。 男生不会，只有女生， 所以跟和真的能力是差不多的。 差不多，对，没有捏脊，应该也没有后面的和真。对，然后他的个性就超级讨厌洗澡，而且非常讨厌洗头，甚至连续两个礼拜都没有去洗过澡。 偶尔 错哪里？你要问我说错哪里吗？ 但是我告诉你， 他长得帅，还是气？ 但是我告诉你，他长得帅。 嗯， 好吧。对， 只帅帅到哪里去？ 现在是怎样？现在要这样子就对了。 对， 我 他长得帅。 那你长得又不帅。 对啊，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打喷嚏来造成风花武装解 除。 来，这个是我觉得个人本人应该是没长到很丑，但应该是没有到很差啦。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、 啊？反正我是这样想了。OK， 你要遵守这个朋友，不要讲话了。 对， 这样子不成熟，这样很孩子气。 Alright， 所以 OK， 好。那在故事进行中的时候，他的学习能力超级好。那不管是毅力还是魔法技术，或是忍耐力、战术运用上面，对，都蛮屌的。然后其实他里面还有对讲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，就是说他有一些关于现实中，就像是他们提到一些事情，比如说他有牛津大学毕业的英文力，哎、欸、之类的，什么 真的吗？ 这我不知道， 在瞎掰， 这我怎么知道？ 哦。 那基本上他是一个很正直又纯真善良的人，那凡事都非常努力也认真。那我觉得这种片就是这种，为什么我说他是先驱？就是你会发现之后很多后宫番就是，哎、欸，男主角基本上都是很正直、很善良、啊。 男主角一定都会有打喷嚏就可以把裙子吹起来跟把衣服吹走的能力， 这是魔几部作品， 热血， 超裙子， 魔几部啦， 没有 创意，他会抽丸子吗？ 这抽丸子应该是不会的，他爸应该没有帮他抽丸子。 他会后宫术吗？ 后宫术我不知道，但我 打不到自己变哦，好鬼畜哦。 傻笑。 他会领域展开吗？ 那个太新了 吧。他真的算是 fucking myself 吗？ Fucking myself 是什么东西？ Fucking by myself。 fucking myself。太恶心了吧！ 他会什么呼吸法吗？ 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刚一直在那边喷魔法老师啊，对不对？ 没有在喷魔法老师。 不是不是，你们刚刚他妈的一直在讲， 你不要在那边引战。 你们刚刚一直在那边讲哈利波特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在找资料的时候，我 Google 打魔法老师，他那个图片下面就他妈真的有哈利波特，我天哪！ 没有啊，没有哈利波特，真的是魔法老师，他真的是魔法学校，你写考也哦。 害我不小心点到魔法老师。 那只能说魔法老师，我们请来这个是魔法宗师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尊重一下好不好？ 宗你妹啊！我天， 魔法宗师。 到底 还有黑魔王哎、欸！我靠！ 小 心！看 法怎样？好委屈，好不容易想到一个东西要来讲，结果他的素材太多了。 他只是找错队友啊。 然后其实他里面有几个角色，就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女孩子，像 李恒勇。 对， 我超有的好吧？ 的女孩子，对，但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， 我还忘记她叫什么名字，那你太印象深刻了， 就是长得很可爱呀、 啊。然后你还忘人家叫什么名字？干，你这叫痴汉吧？ 哎、欸，你知道31个名字在那边一个一个复制贴上找累吗？干嘛的？ 你。没有，你只有几个月， 你不了，你不要只记得一个男的名字，捏几好吗？ 捏几名太好记了 ，OK。 靠呗，你是对那个男的有兴趣哦？ 我睡、欸，看是犯罪呢。 画面 睡还是男的、欸？干男上加男。 哎呀，哦，对，然后我印象中这部让我非常印象深刻，就是他有一个订契约的方式，好像就是接吻。打炮应该是没那么直接啦， 还是那种要准备那什么合约书，然后约时间，出来咖啡厅还是 7-11 都可以，就是讲完注意事项之后盖个章那一种。 这个是没有， 你要签保险吧？ 就是，你还记得以前会看很多东西，就是说哦，哎、欸，有一个什么契约模式啊，然后就是可能接吻或什么小什么之类的 啊，接吻什么小？ 接吻啊，就像是以前不是有一部很好看的那个，不是很好看，对不起，我怎么都想这种，对不起。 我怎么约会大作战吧？ 不是不是，因为说他那个太后面了。我讲的是那个、啊、那部叫什么啊？灵之使魔啦，哎呀，灵之使魔 哦， 灵之使魔，我记得也是接吻嘛。 我也没看 呢、欸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小时候都在看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对不起啊，哎呀。我现在在很努力的拖时间，再让我找那个人叫什么名字。 我打灵芝死魔，打灵芝两个字，然后跑出灵芝草人，是同一个东西吗？ 哦、我找到了。灵 芝草 人。灵芝死魔跟灵芝草人是同样的东西吗？ 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的。 还有一个灵芝草人跟 Bibo 在一起的图。 Bibo 出现了。 夸张，好， 所以这个是死魔， 对，那 灵芝草人是死魔， 灵芝草人不是死魔，灵芝草人是你泡药酒里面的东西，他妈，对， 啊不是灵芝死魔吗？ 啊 ，whatever， 那龙王老师里面让我印象 出现的 31个人里面，我觉得其实31个人里面，你一定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理想型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先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黑糖去洗澡。好， 人 是一个里面一定会让你找到一个你自己的理想型，除非说你 不要说那么早，我很挑的哦。 那你找时间去补一下，你再看一下31个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佐佐木实惠。那我先跟你讲一个很屌的事情，就是他的配音员也是之后很有名的配音员，就是我们的绝江游一配的。绝江游一知道谁吧？ 金绝江在卖衣服的， 不是绝江，你这个是歧视哦。绝江游一有配过很多角色，像是单色小姐的单色小姐，然后 我有觉得卖在绝江卖衣服是歧视啊，你才歧视吧？ 不是， 你全家都歧视。 我以前就在新绝江卖衣服，怎么了吗？ 那你也 不是重点 游一啊？ 他有配过蛮多有名的角色啦，像是 绝江黑人而已啊。 可恶，让我讲，给我的角色绝江。啊！操你妈！ 我就会来看这个东西的人，大概都不是什么正常的人。 妈的，坚决将到你，难等到你们，告诉我。OK， 他有配过蛮多有名的角色，就是像是《单色小姐》《单色小姐》《青春剧情》的加贺湘子，然后还有《Little Buster》的直之理树，《物语》系列他有配，就是宇川义。那是一个蛮厉害的声优。对，讲实话，你现在讲到举重有益的话，应该大家都知道他是声优。哎，对，那为什么我会说佐佐木实惠会让我印象很深刻呢？就是你们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稍微搜寻一下哦。他就是标准的，长得很可爱，但是他妈的身材又蛮有料的。重点他妈他是跳体操的。 哦， 巨乳萝莉吗？ 对，就是童颜也没到巨乳，他的身材是匀称。该大的大，该小的小，不会太大又不会太小， 可以解锁任意的姿势，对不对？ 短头发，又练体操这样子，对。然后他就是有一些 站在你后面呢。 我女朋友在洗澡， 感觉有种去浴室。 然后他的特殊技能就是他可以操控体操带去抓东西或是绑人。那学习成绩相当的不好。就是脑袋不太好。 限定体操带吗？ 我不知道。那体操带 不知道。 不是，人家就没有去问他的特殊能力就是体操带绑人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逼他用什么其他东西绑人呢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 是啊，哪有这种设定？我特别限制只能用体操带绑人。 那他的技能就是用体操带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体操带。 猎人的制约吗？ 猎人 只用体操带，所以我体操带基本上不会被扯断。 没事啊，库拉比卡没下船。 哦、 Whatever， 就跟 你跟他下船了没有？ 卡一样， 他下船了没有？ 他还没下船，应该是这辈子下不了船。OK，Whatever、okay,。然后、为什么我会特别喜欢他？就是他。就是脑袋不太好，就是 脑袋 不太好，傻萌傻萌。等一下听我讲， 你脑袋不好 嘞。你在洗澡，你说你喜欢脑袋不太好女生，看你老师， 好悲。你在洗澡什么、 啊？你是觉得黑糖脑袋不太好， 是吧？跟着你，我是这样想劝他了，可是这样我就不想劝了。我大家听不懂、 哦。然后他本身的个性也比较天真跟乐观一点。OK， 是我们的话好不好？ 不是脑袋不好又好骗的意思吗 ？OK， 反正他就是 社会人格哎、欸，你 啊，真是不成熟的孩子气啊！ 好 ，Whatever， 我跟你讲，他集合了几点我非常喜欢女生的特点， Whatever. 就是。身材不高也不矮、哦、然后身材又好，那又是短头发， oh, yeah. 对，短头发。虽然说粉红色头发这一点让我有点不太能够接受，但是他的个性就是呆萌呆萌，天真天真的。然后 人家都没有嫌你肤色黑黑了， 笨笨的。 对啊，管着粉红色， 嫌人家发色粉色的。 啊，对，就这样。OK， 那他就是我31个里面特别最喜欢的一个角色。对，就是我他妈的理想型。好，那、啊、黑糖洗完澡了，好、哦，没事，他现在剪短头发很可爱。OK， 然后呢， 继续啊， 对，哈比，我有个 重点， 还有什么魔法老师的，我想要多了解一下魔法老师这部作品。 魔法老师这部作品，其实他就是围绕着，其实就是 我想要多了解一下佐佐木实惠这个人。 佐佐木实惠就很正啊，对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笨，他脑袋不好，然后不高也不矮， 圆 称是个圆柱体， 反正 超级圆柱体， 不高不矮，然后该大的地方大，该小的地方小。 好 ，Whatever，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如果发出来之后，一定会被女性公干哈，但我没在怕的。那反正这部作品就是， 你在讲了，妈的，他有练体操，然后攻击方式是用体操带去攻击人， 对对对对， 绑住。 啊，那反正就是31个，就是这部作品就是在讲说他爸，不是他爸，捏吉在追寻他爸的路上，然后来这个班级里面当班导师，那跟这31个女孩子发生的故事。那非常推荐，就是你如果是喜欢后宫类型的，发生个故事啊、哦，发生的故事，哦，那如果是喜欢这种就是，像早期那样有点脉络，但又没有脉络的太夸张的东西，然后又可以满足你后宫的幻想。31个人的里面，每个角色属性都有，包含机器人啊、兽娘啊、御姐啊、萝莉都有，所以蛮推，蛮推荐大家去看这部作品的。 你好花心哦，你。 我的梦想就是开自己的后宫，但是法律告诉我不可以。 补习班啊，这应 该补习班。台湾法律不可以，所以你才去澳洲的吗？ 澳洲也不行啊。对 ，OK。 我好。